嘞，这就录去。 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If I only had one match left, would I try to light a fire under you? 欧巴又不要我了。 同学你好，情人节快到了，你打算怎么过呢？ 在这一刻，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不是一个人。 永不过时的春装推荐之外套篇。 Man may lead a horse to the water, but he cannot make it drink. 娱乐无极限，感觉流行新时尚， 没有界限的领域， 完全自我的空间， 快乐不休假， 神马任你来玩耍。 临近毕业了，是时候再次澄清一下我们各个专业都是学什么的了。 印象 vs 真相，世界上的误解已经那么多，为了世界和平，人类繁衍，我们准备公布我农专业的真相。 植物保护学院，好多人觉得学植保的就是园丁和农民伯伯的混合。城市每年春天给树打药砍枝子时一定会有我。其实我们还要深入大自然采集标本，蹲实验室研究植物生理病理，概括一下嘛，就是养蚕能上天，种田能丰产，虫害全灭完。 农学院，听说我在农大学农学，土生土长的农民三伯觉得我一把锄头挥得好。其实我们不仅锄头挥得好，而且种子育得好，我们一直在研究如何给别人吃以及不让别人吃。粮民油的高效生产线上，哪个环节少得了我们？ 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大家觉得以后的我要么是糕点师，要么是酿葡萄酒的，要么就是挤奶的。要是真能天天有好吃的就好了，我们多数时候还是泡实验室的。通过研究食品微生物学、发酵工程、果蔬产品加工、食品质量安全等等，让全世界感受吃货的幸福。 园艺学院，听说我在学园艺， 大家都觉得我未来一定是个辛勤的园丁，浇得一手好水。没错，浇水是基本功。然而果树学、蔬菜学、观赏园艺与园林、景观规划、素描、缤纷世界、美好生活，怎么少得了我们一直在研究的果菜花。 人文与发展学院，听说我在农大学文科，大家都像发现了珍稀动物一样看着我。你在农大学英语？农大还有传播系？在农大学法律是专门给农民朋友维权吗？农村区域发展是什么？能吃吗？其实我们和其他学校的同专业没什么区别，至于最有特色的农村区域发展专业，主要研究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资源枯竭、环境退化和贫困、机会不公平等难题。大家还有机会赴非洲和黑人兄弟把酒言欢。 动物科技学院，整个学院路都觉得我们养猪种草，岁月静好。殊不知我们的科研成果能顶天可立地，你们餐桌上的肉、蛋、奶都凝结着我们的智慧。中和奶业中心、中法肉牛中心、蛋鸡中心，为了国人的健康，我们一直在努力。还会每年举办牛文化节、禽文化节，让大家免费吃肉喝奶，增长知识。 动物医学院，听说我在农大学动医，养了一辈子猪的七舅老爷觉得我手脚麻利，刀下生风。其实我们同等关心经济动物、伴侣动物和野生动物的健康。课堂上的我们不仅利用模型进行练习，也常常与活蹦乱跳的动物打交道。 烟台研究院，听说我在学水产养殖，亲戚们都问我以后吃海鲜能不能半价。其实我们关注的重点有淡水鱼饲养管理、种鱼繁养、鱼病防治以及生物学和环境科学。当然实习的时候也会去渔场，好吧，还是渔民，哈哈哈哈。 生物学院，天天研究物种突变，感觉非常高大上啊。转基因就是你们弄出来的吧？毕业了就是科学家吗？告诉你个秘密，不想当科学家的生院人不是合格的生院人。你看，我们曾经在收果蝇的寒夜里瑟瑟发抖，也忍受着一次次跑焦带来的崩溃。但是为了让 DNA 双螺旋图案更美丽，不管是植物、动物还是微生物，都是我们亲密的朋友。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以养人，身体力行地探究生命的奥秘，这是我们的梦想。工学院，大家眼中的工科生，会修电器，会造车，车辆专业毕业还能开地铁火车。其实打击车上磨零件，自习室里画图纸，实验室里做研究，才是我们的真实写照。 资源与环境学院，好不容易考上资管的我，过年回家七大姑八大姨总觉得我就是个扫大街的。解决环境问题是每个资管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从大气到土壤，从生态修复到资源的高效利用，还有土地资源管理，资管人的十项全能可不是说说而已。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大家都觉得我精通修电脑、走网线、买电脑、买手机、做 PPT、 打游戏，专业解决手机卡、电脑卡、显示器蓝屏、黑屏，既可以到 QQ， 又可以专修各种电器。计算机专业是计算机硬件与软件相结合，面向系统侧重应用的宽口径专业，我们的课表总是满满的。 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听说我在水院，大家都觉得以后我一定会戴上头盔去建设祖国的三峡大坝、摩天大楼。是的，我们就是建设祖国的。不过建设祖国之前，让我先学完这些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弹性力学、结构力学、化法几何与技术制图、土力学与地基基础、水利工程测量等等等。 理学院，听说我在学物理、数学、化学，大家都在为我的发际线担忧。其实没有其实，我也很担忧。物理学习顺序：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理论力学、数学物理方法、原子物理、电动力学、热同、 量子力学、固体物理、微积分、微分几何与广义相对论、高等量子力学、量子场理论、量子电动力学、头发营养与再生、颈椎病康复指南、高血压降压宝典、道德经、大般涅槃经、精神病症状学。 该内容来自中国农业大学微信公众号农大印象。 全国那么多所大学设置的专业也不计其数，除了以上农大印象里提到的，其他专业的学生也纷纷表示被误解了。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他们都是怎么被误解的呢？ 助产师，别人一听就说是产婆。 助产不是帮人代孕，也不是喊加油，更不是喊用力。 新闻系， 哦，那以后出来就是狗仔队了。 你是护士呀？ 哦，端屎端尿的。 酒店管理？ 哦，服务员啊。 麻醉学？ 我们的口号是没有麻不倒的，只有醒不了的。 社会工作专业？ 不是居委会大妈？不是。 园林专业是种树的吗？ 不是。 哦，我知道，那就是搞公路绿化的，那还不是种树吗？ 学影像学专业本来是医疗行业，可是我说了以后，每个人都问我在哪个影楼工作。 文秘，男朋友他妈妈非要我们分手，理由是害怕我以后傍大款当小三。 你是什么专业的？ 法学。 以后毕业了做什么？ 法师。 法学，你学好了是何以琛，学不好呵呵张益达。 学艺术的虽然没什么误解，但就凡别人一听说是学艺术的，就会觉得是脑子不好成绩不行才学的，其实我们也付出很多努力很多。 学图书馆学的痛谁能体会，一到年啊节啊，就会有亲戚问你学什么专业的呀，我说图书馆学，然后就看到他们一脸懵的表情，然后问我图书馆学是干什么的呀，图书馆学还用学吗？ 我们学的真的是营销，不是传销。 计算机专业？哦，你能帮我到个 QQ 号吗？到哪里都被当成修电脑的，你才修电脑呢，你们全家都是修电脑的。 学会计的，很多人问我你们上课是不是全班同学一起拨算盘。 心理学专业？我真的不会算命，我看你一眼并不能知道你在想什么，心理咨询师真的都不是神经病，放心，我不会对你做催眠做奇怪的事，我真的没有超能力让你记起或忘记。 学英语的？你看美剧是不是不要字幕呀？哎，他们说什么你翻译一下吧，这个说明书是什么意思啊？忙不忙呀，帮我翻译一下我的论文摘要，帮我写个英语自我介绍。哎，那边有个外国人，你要不要去和他们打个招呼，帮他们翻译一下呀？真累。 物流专业？人家一听就说毕业以后要去送快递吗？你去问问送快递的要我吗？既抬不动东西又不认识路好吗？ 电子商务？哦，以后毕业出来开淘宝的。 我学声乐，然后除了我父母和我学音乐的同学以外，所有人都觉得我该上中国好声音。 医学检验技术？咦，这是干嘛的呀？阿姨，就是医院里的检验科。检验科是干嘛的呀？没去过医院吗？非要我给你说说就是验尿验血验大便的吗？ 保密专业？同学你读什么专业的？保密。 室内设计？哦，装修的嘛。 我是学广电的。哦，你们广电为啥进我们电视剧剪我们胸？我是广播电视编导。 食品质量与安全不是给猪盖章的。 我说法医，邻居大妈叹了一口气说，小伙子长得还可以，干嘛去剖死人。 国防生？老大爷一听，啥？国防生？好家伙，那不得了了，拉着我硬是要和我讲鬼子进村的事情。 别人一听到我是学考古的，头脑立刻浮现出我后半辈子拿着铲子、铁锹在荒郊野岭挖别人祖坟的画面。 城市管理专业，哦，城管呀，你们专业挺狠呀。 觉得学金融来钱特快，您知道我们都是用生命在加班换钱吗？ 我纺织工程天天被人说打毛线的，抱紧我。 果食品专业是不是天天被要求做东西吃？姐姐，我不是新东方的。对了，如果这么想吃，记得我有一堂专业课是独立学。 欢迎来到囧囧囧囧 囧文播报站， 这里网罗了最新鲜的奇闻异事， 这里有你想象不到的， 这里还有热衷于收集和播报的逗逼的我们哦。 哎，你们废话太多了，要播出了，稿子写完了吗？ 呀，忘记了，我们现编吧。 小姐，苦海无涯，回头是我。可爱不是长久之计，可爱我是长久之计。我想在你那买块地。 什么地？ 我对你的死心塌地。莫文蔚的阴天，孙燕姿的雨天，周杰伦的晴天，都不如你和我聊天。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死，你可爱死了，我爱死你了。你知道我的缺点是什么吗？是缺点你。我可以称呼你为您吗？ 为什么？ 因为这样就可以把你放在心上了。你今天有点奇怪。 怎么怪了？ 怪好看的。我有超能力。 什么？ 超级喜欢你。我知道有三个人喜欢你。 谁呀？ 我呀，我呀，我呀。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你说。 这故事很长，所以我长话短说。我想你了。你喜欢猫还是狗？ 猫，喵。 你为什么要害我？ 我害你？ 害我那么喜欢你？你可以笑一个吗？ 为什么呀？ 因为我咖啡忘了放糖。你知道情人眼里出现什么吗？ 西施啊。 不，出现你。天气这么冷，你知道怎么取暖吗？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怎么娶你。我最近手头有点紧，可以把你的手给我牵吗？我骄傲了十几年，一看见你我就怂了。 你是什么血型啊？ 你的理想型。 你喜欢猪肉、牛肉还是羊肉？ 我喜欢你这块心头肉。你为什么老动我的东西？ 我怎么了？ 拨动我的心。 苹果可以变成苹果泥，土豆可以变成土豆泥，我和你可以变成什么？ 我爱你。你夹娃娃很厉害吧？ 不厉害啊。 那你怎么紧紧夹住了我的心？做我女朋友很难的，你得努努力。 有多难？ 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能当，你说难不难？我做事十拿九稳，只差你一稳。你累不累？在我脑子里跑了一天了。你，好像交通卡。 嗯，那是什么意思？ 一天也不落的在我心脏打卡。下回我们玩传接球啊。 为什么是传接球？我不会打球啊。 那你是怎么一次就抓住我的心的呢？ 晚安。 晚什么安？我巴不得你想我想的夜不能寐。你今天特别讨厌，讨人喜欢和百看不厌。你知道我的心在哪边吗？ 左边呀。 不，在你那边。 我们来玩木头人不许动吧。 好，我输了。 为什么？ 因为我心动了。可以帮我洗个东西吗？ 洗什么？ 洗翻我。我结婚你一定要来。 为什么？ 因为没有新娘会很尴尬。给你变个魔术。好，我变完了。 啊？ 我变得更加喜欢你了。 快乐不休假，周末冷笑话。 呵呵。 孟婆多年来一直在奈何桥边发放孟婆汤，但日子长了难免感到无聊，于是一番考虑之后，他决定向阎王提出辞职。阎王答应了他的要求，但他必须喝下孟婆汤以后才可以离职。孟婆喝完汤以后，阎王对他说，来，这里有一份工作。 小明很喜欢搜集鬼故事，有一天他去了一家专门卖鬼故事的书店。小明对老板说，老板老板，你们这里哪一本鬼故事最吓人呀？老板对他说，你要买就买这一本吧，不过千万不要看最后一页，因为最后一页最吓人。小明说，那我就买这一本。老板说，1000块。小明付了钱后很开心地拿着这本书到了家，回家后迫不及待地直接看了最后一页。最后一页竟然写着，建议售价15块。 大学时买票，问舍友他是哪个站，答曰破凉。我一愣，问曰怎么写，答曰乱七八糟的破，寒冷的凉。我居然完全知道是哪两个字。 生活总是有很多出人意料的事情，比如你以为我要举个例子。 回家的路上，我开着60码的车速，后面的车一直想超车，他不停地打喇叭。没办法，我打开车窗，把表弟买的玩具枪向后面指了指，那车直接一个刹车停住了，哈哈，真好笑。好了，不说了，该录口供了。 有一天，螃蟹撞到了田螺，田螺说，谢谢你撞到我了。螃蟹说，不用谢。田螺回道，谢你妹啊，我是说你撞到我了，你是不是瞎呀？螃蟹一脸委屈地说，我不是瞎啊，我是螃蟹。 伟大的科学家死后在天堂里玩捉迷藏，轮到爱因斯坦抓人，他数到100，睁开眼睛看到所有的人都藏起来了，只有牛顿还站在那里。爱因斯坦走过去说， 牛顿，我抓住你了。 牛顿， 不，你没有抓到牛顿。 爱因斯坦， 你不是牛顿，你是谁？ 牛顿， 你看看我脚下是什么。 爱因斯坦低头看到牛顿站在一块长宽都是1米的正方形的地板砖上，不解。牛顿说道， 我脚下这是1平方米的方块，我站在上面就是牛顿每平方米，所以你抓住的不是牛顿，你抓住的是帕斯卡。

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 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很快广播台已经进入这学期的闭台倒计时了，影音周刊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这里呢，我们特意请来了苏黎这学期毕业的老宝贝们，听他们讲一讲自己和广播台的故事。 影音周刊快问快答，为了这期合欢节目呢，我们特别设置了这个环节，简单了解一下和我们共事了那么久的老宝贝们不为人知的一面。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大家好，我是柠檬。 我是青瑶。 我希望人们知道关于我的一件事， 我是严星鹏的女友粉， 我存在过。 我最大的遗憾是毕业答辩的时候没有怼老师。 我的毕设做得太烂了。 我觉得自己最棒的是毕业答辩答得很好。如果我有一个空闲的夜晚，我会 发呆 睡觉。今年夏天我最期待的事是 去美国 回家。 最害怕的三件东西是 黑胡子鬼， 太怕未知，害怕不可控。 台录的第一期节目。 那个我当时录的比较早吧，然后不知道莫名其妙就提前发声了，然后录的是一个关于秋日电影，秋什么 秋天的 啊， 秋日特辑 、然后具体什么我也忘记了，反正稿子不是我写的。 宝贝，我第一期节目稿子也不是我写的，是好像是一个更老的宝贝儿，要退休了，他特别喜欢孙博朱那样，是吧？对，是他写的，对，他那稿子写的特别好，因为他特别喜欢。但是其实我当时我没看过这个组合的东西，跟我一起录的那个学姐吧。他也是那个组合的忠实粉丝，然后他就一直在带动我，但是我带不起来。我就感觉那期我录的也特别的尬，然后对，因为稿子不是我写的，因为没有到那种共情的地步。 印象 象最深刻的一次节目。 其实我觉得印象最深的还是每次录完节目一起回去的那种感觉吧。 雾霾重重的夜晚， 下雪的夜晚， 我觉得我好多都好满意啊，都好喜欢呀、啊，就是想不起来的另一种说法。等我想一下、哦，我最满意的是我自己录的那期，就是我带组的那期，我录了一期跟相声有关系的。那期副台觉得结尾，就是结尾我是用了一堆那个就是相声前辈艺术家们的开场的词，把他们叠在了一起。对，然后当时副台觉得那个结尾有一点，对，就是拖，但我当时觉得特别的好，当时组长也觉得特别好，就非常开心。我还录过一期《死理性派》看电影，我记得当时我饰演了一名教授。 哦哦，那个、 对，那天真有趣。 我想到那个什么狄仁杰还是。 我当时在那里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他们管我叫李教授还是啥忘了，反正我饰演了一名教授，在那里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当时的组长以及对他的印象。 我到现在都不能在这个话筒前说出前任组长的名字，因为我一直对这个字很回避，我姑且现在叫他崔大师怎样。就你有没有注意的，就是有没有注意到我从来不在节目里喊你的主播名，因为我比较介意在话筒前说这个字。嗯， 对，他叫崔琦， 一个永远被我们铭记的名字。嗯，然后反正对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最开始的印象，就是他微信的背着手的像个老头子一样的头像。 一个记住的学长学姐。 就是当年东迁西的时候有过一段小面试，然后我记得当时丝瓜笑得特别灿烂，然后我就记住他了。 我记住的也是丝瓜，就因为他跟我都是资环院的，然后我感觉就是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就我就看他的次数特别多，然后对，也是因为他笑得特别灿烂，就是他一直非常开心的样子，嗯，特别可爱。 嗯， 其他四个学姐也很可爱。 求生欲爆棚， 求生欲。 第一次见到新宝贝儿是什么感觉？ 其实我不太想以学长学姐的姿态去面对他们，就是， 走，叫你。我第一次见到新宝贝儿的时候，其实我当时脑补的应该是跟我入台的那个场景差不多，就是我作为那个去接他们的人去东区看一看东迁西的宝贝儿，但是后来没有进行这项工作，是不是我就很突然的在台里见到了新宝贝儿，然后就不知道，就非常的慌乱，然后一慌乱我的表情管理就会非常的失控。 哦，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情，就是当年组部长抢新宝贝儿的时候，浩浩和什么，反正就感觉特别激烈。 对，他们打起来了。 抢宝贝的时候， 关于我要这个人，我要那个人。 对， 我们都抢到宝贝儿，都特别的棒。 对。 广播台里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 印象最深的活动就是我玩德国心脏病特别厉害，秒杀全场。 我可以一边聊天一边玩德国心脏病。然后，对，印象最深的还有一次全台大会，我记得我们表演了一个奇怪的配音，好像是网机部出的节目吧，我忘记了。我当时配尔康，特别奇怪，我不知道为就配的是新版《还珠格格》里的。然后那个演尔康那个演员是那个《爱情公寓》里那个张伟。他说话有点东北味儿，然后就那个就那种既有东北味儿又没东北味儿的那个声音特别的搞笑，然后我当时配的是尔康，可我忘记了谁是紫薇。 对， 真的我忘记了，好尴尬。 对，去年我们跳了一个串烧 亚苏维和王雨桐跳了小冤家。其实还有一个那个比较那啥就是类似吧，配音是后来我们决定网际部出的节目。一开始网际部定的第一个节目是我和吴二狗，就吴一丹说相声。我们两个当时选择了一段相声叫满腹经纶，那个苗阜和王声的。我们俩在台里练了一个晚上，当时孙公国也在台里。我们俩顺了一遍之后，吴一丹问他，吴二狗问他怎么样呀，然后他白了我们一眼，烂。然后我们就放弃了说这个相声。后来就变成了配音。对，说相声是一门艺术。 觉得孙一峰也是个传奇人物，就是过圣诞有一次，浩浩买了蛋糕，然后 把那个 对 和他的照。 我们录过一次冰桶挑战，就在广播台，然后大家突然定格。 哦。 对吧，我们做过一次， 我记得 假人挑战， 假人挑战 就那个意思。 哎，我就那天突然发现 你， 我说我来， 对，然后我们就我记得当时我就定在这里，好像 我是导播。 对，你是导播。我当时就定在这里。 就是这样。 对，我还做过一次假人挑战，特别厉害。快问慢答，回答你刚才那几个什么录的节目的问题。 要问我说印象最深的一期节目的话，那应该就是情色电影了吧。那一期节目怎么说呢，算是影音周刊甚至于说是农大的突破也不为过，就是向着是吧前卫的方向，向着前卫的方向大步迈进。希望今后的宝贝们再接再厉。 我做宝贝时候的组长是史娃，然后当时最开始对他的印象，刚见他的时候觉得他是一个就是特别拽的那种人，然后特别高冷，在 QQ 上 Q 他他也不回，要回就回一个字儿，最多不超过三个字儿。后来就是真正入组录了几期节目以后，发现其实高冷只是他面对不熟悉的人的假象。然后还有什么问题？ 你第一次当学姐见到新宝贝儿的时候的感想？ 有两种感受吧。第一种就是还挺爽的，毕竟自己当一个在领导位置上的就是这么一个工作，感觉还是有一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一点小质疑自己能不能胜任这个学姐组长这种位置，然后就比较担心吧。 还有别的问题？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活动在广播台吗？ 印象比较深刻的活动就是跨年的时候或者圣诞节，然后大家会一起出去玩啊，或者在台里玩啊，然后一起聊天，一起哭鼻子，呵呵，吵架，然后对，就这些。 是跟崔琦吵架吗？ 对，每年都会跟他吵架。关于对毕业的感想，就是感觉四年过得好快，然 后就是期待一下研究生的生活，不要太郁闷吧。就是最近听说了很，就是还没有上研究生就已经听说了很多关于研究生抑郁的故事。明明当时考研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考不上就要死了，但是现在考上又有一点就是害怕自己上研究生的时候会不会抑郁啊之类的，或者是就是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啊之类的。好了，接下来出场的就是当当当当，我们可爱的柚子君，鼓掌。柚子君下午好，我来采访一下你，你觉得在影音周刊印象最深刻的一期节目是什么吗？ 其实每一期节目让我感触都很深，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每次在做后期的时候，我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音乐，再配上人声，然后做出让我满意的后期，可以在整个校园播放，这就是让我最开心的时候。 是啊，我也觉得做出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很棒的很特别的后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接下来是下一个问题，柚子君对我们的组长有什么评价吗？ 那我先说说我第一次看到史的情景吧，就是当时他正在吃酱香饼，然后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的娘，还很高冷。他当时要教我如何做后期， 是那种又娘又高冷吗？ 对，又娘又高冷，然后我其实是有点害怕的，但是后来慢慢的发现他其实人是非常亲切，跟我当初想的不太一样，而且是个逗逼。 对对对对对，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也觉得他特别高冷，但是那都是他的假面，我们要把他的假面撕掉。 其实他在做节目的时候非常有点子，而且他经常把我们组的各个同学都凝聚在一起，是一个非常称职的组长。说完了史，再说一说浩浩吧。 终于到我了。 浩浩当然是继承了史的优良传统，逗逼亲切，点子多。 我没有你夸得这么好，我的脸都红了。第三个问题想问一下柚子君，就是影音周刊对柚子君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其实在当时选组面试的时候，我一眼就看中了影音周刊。我平时是非常喜欢音乐和电影，然后来到广播台，能把这两样最喜欢的东西结合在一起，那肯定是最好的。然后在影音周刊里，我发现这里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让我非常满意，我觉得影音周刊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特别的，而且在我的大学生活中也是非常开心有意义的一段经历。 那最后希望柚子君能给我们今后影音周刊的宝贝儿说一些自己的期望和寄语吧。 当然是希望影音周刊之后越办越好，希望之后的影音周刊的小宝贝儿们都可以继承我们之前的良好的传统，并且也希望有更多喜欢音乐电影的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可以相聚在这一个小房间，为大家带来更好更多的更高质量的节目。 在这温暖的房间，我于是慢慢发现。 那我们的前组长浩浩，你对我们的影音周刊有没有什么期望呢？ 我啊，虽然是前组长，但是由于考研啊种种原因，已经一年都没有踏进广播台了。对我来说，广播台不仅仅是一个社团，它是一个在你没有地方去的时候随时可以过来的地方，是一个没有人陪你吃饭的时候随时能约到饭的地方，是一个没有地方复习期末的时候随时能来复习的地方，是一个没有人陪着你过节随时有人陪你过节的地方，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对，希望以后的宝贝呢也能这样，不要把广播台只当成一个社团来看。我以前经常说能在这里坚持到最后的都是真爱，不是因为 为有工作才来，而是因为我们的朋友就在这里。关于做节目这方面，希望我们影音的宝贝儿能继承我们前人的传统。当然，要是你们能长江后浪推前浪，然后后浪把我们前浪拍在沙滩上，那当然是更好的。关于每期的主题呢，其实我有个建议，就是你们不必太局限于影音，就是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可以延伸，就是在影音的基础上做出一些延伸，可以多听一些比较特别的节目，然后见多识广嘛，把我们影音周刊做得更好。最后呢，希望影音的宝贝们能天天开心，学习进步，保研的、考研的、出国的、找工作的都顺利，活出自己的样子来。我们不见不散哟。 谢谢浩浩之词。 所以我就特别想了解你们作为一个毕业生本身，就是我记得有一个谁告诉我说，就是跳蚤市场有什么好玩的，有什么好卖的，就是没有什么好卖的，但是你去感受了，把它当做一个毕业的环节，就是因为我想去体会毕业的那个感觉。我对各种晚会都不敢出去，但是毕业晚会我还是会去。我觉得毕业衫很丑，但是我还是会穿，然后只穿一个晚上。对，所以就是好像我们毕业之前哪一天答辩，哪一天做论文，哪一天改稿子，哪一天来录合欢，哪一天去参加台里的合欢节目，哪一天毕业典礼，哪一天该寄快递了，哪一天该办宿舍了。 对，我那天看到那个什么毕业生离校手续办理，那个从六月几号到七月一号就全部流程列给你，就一看到那个表就感觉啊。我其实不太愿意去太去感受这件事情， 因为我晚上一般会不在学校，所以我说我白天我尽可能都不去校园，晚上我就是你们开毕业典礼什么的，就排永远热，大家轮着开毕业典礼，我觉得我就不太愿意去感受那个，因为我觉得毕业对我来说是一个很伤感的事情。 我还发一个朋友圈，我说就毕业的迹象之一就是广播台里开始放《北京冬冬的日子》，就那首歌。那首歌我初三第一次听，我听了从头到尾，我哭得稀里哗啦，全班都哭得稀里哗啦。后来我再也没有把那歌从头听到尾过，就听到一半，就那天是我在医院门口听见的。然后当时我一听《北京冬冬的日子》，我唰一下就跑进，就是本来我想去和医吃，然后但我唰一下就跑不进医院，我不想听，就你听到一半你就觉得要哭，就不能听。就这首歌还有那个小虎队那《一路顺风》，这两首歌都是那种听到一半我真的不行，我听不下去了，太难受了，我换了，然后我就跑了。 就是我觉得每次像这种毕业都面临着一些人际关系的疏远，就是物理意义上的，然后感觉这种不可避免的终极，就感觉让人特别不是难过，是真的有一种，就是好像人生总是在不停的分别。 对，物理意义的分别，最后极有可能演变成各种意义的分别。 你若看见满街的本子还是书， 让我想起大一的时候，广播台燕院的，就我很喜欢他们，我觉得他们也是挺好的朋友，但我又没有好到那个份上，就是我能真的跟几个人黏在一起去找他们，然后住他们的宿舍，然后我再回来，就没到那个地步。我今天发一个朋友圈，就是我答辩完了之后我发的那个，然后我就发了一个表示我很生气，但是我用的那个语气不是我一般会用的那个，就恶意卖萌的那种，我把气呼呼打成了气呼呼。就底下有一个人，我好久都没跟他联，就我挺久没跟他联系过了。我们俩联系最频繁的时候是高中毕业世界杯，我们俩都看球，我喜欢德国队，他喜欢阿根廷，一男孩。原来的班里就在一块逗，后来上了大学之后，反正就是因为那会儿世界杯我们俩都看球，我们俩每天晚上互相说晚安，然后不知道哪天突然就断了。但是今天我发现朋友圈，他突然在底下给我回了一个说人，把舌头捋直了说人话， 就突然开心。 但是这个情形比较少，多数人就此石沉大海，从此变成点赞之交， 很微妙。 人的关系就很微妙。 然后还有啥毕业旅行还有什么东西？那毕业纪念册吗？ 没有， 小学的时候都爱写，想越小越写。 你就写一本就行。 我好几本。 对， 对，对，好几本。 没有， 有不一样的。 我就在那儿一本东西开始了，然后这是一本，第二本抽歌台，开始了，动功课太拖了，就开始了。后来转了红包就6块6毛，咔咔就拼了，真别 这么高。越小的时候越有，就是越小的时候越想写点什么攒个饭。我高中的时候，高考完了，我们班三伙饭都没攒起来。我买了瓶酒，到现在没开过。答辩完了，大家一起喝都没人喝。 我印象最深刻的，我们有一期节目，就之前是讲食物的，很早之前，就是在饭桌上呢录的，还得有录音笔嘛，有好多人都没有录过，周一组以前没用。对，就借了一次，就用那个录音笔。所以我后来想，每一届我都带着你们去吃一次喜太翁酒。 两顿了，聚宝源、喜太峰，我们已经约我就算在日程上了。 对，那个喜太峰就是我们当时，我的天，那顿饭吃了4-5个小时，还是5-6个小时，想早吃了。 这一天真短，早吃完。 对，反正就吃了特别久，特别久，然后就几个人就坐那儿瞎聊，也不知道聊的啥，中间都没冷过场，大家一直就。我们在那吃，然后它是一笼一笼，然后我们就一次3-4笼，一次就来回的那样吃，吃了5-6个小时，反正最后捡钱嘛捡的太高兴了。 这样看来，其实在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这几年里，广播台还是在我们心里留下了很多难忘的瞬间。 没错，也希望广播台的这段时光能够成为各位学长学姐在毕业之后也值得永远回味的一段时光吧。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